第18集，蛮锤矮人出击。库德兰蛮锤正骑着狮鹫带着部下到处巡逻，他回头望去，远远地清楚地看到一块被雕成老鹰形状的巨石，石像警觉而自信地凝望着这个世界，那里就是他的家园，也是他领土的中心，鹰巢山。这个矮人的首领对这里总是充满了自豪和愉悦。 那里，大人，看那里！ 库德兰旁边的矮人法兰德大叫起来。库德兰调转他的狮鹫坐骑斯卡雷的方向，朝着法兰德手指的方向向下望去。没错，就是那里。他锐利的目光看到了什么动静，然后他用脚后跟轻轻踢了踢斯卡雷，他所骑乘的狮鹫轻唤了一声作为回应，然后收起翅膀开始俯冲，他们迎着风的牵扯向下落去。没错，现在库德兰的确能够看清有一些身影正在穿过下方的森林。是巨魔吗？这些家伙确实和他所痛恨的森林巨魔一样是绿色的，他们的肤色能够很好地融入枝叶之中，但是他们正在地上行走，而不是像森林巨魔那样掠过树梢。以巨魔的标准来看，他们的步伐也太过于沉重了，那些巨魔几乎像精灵那样了解森林。一定不是巨魔，这些生物一定是别的什么种族。当其中一个生物走过一小片开阔地时，库德兰看清了，接着他皱起了眉头。这些生物身材魁梧高大，和人类差不多，有着结实的肌肉和长腿，他们全副武装，带着巨大的战斧、战锤或者狼牙棒。不管这是什么生物，他们带着的都是作战用的装备。库德兰拽了拽缰绳，斯卡雷甩动着尾巴，转过他狮子一般的后臀，展开双翼，又一次开始爬升，远离树林，回到高空之中。法兰德和其他人正在盘旋，他们久经风霜的皮肤与他们的坐骑棕黄色的毛皮融为一体。库德兰也爬升加入了他们，他编成辫子的胡须与头发在身后飞舞着。他看到这些生物离鹰巢山越来越近了，这让库德兰不免忧心忡忡。 看到了吗，大人，我说过了，我们的林子里有丑八怪。 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他们很丑，而且的确在入侵我们。他们人数众多，而且只要他们藏在树下，我们就很难袭击他们。 那么我们要让他们就这么随便从我们的土地上穿过去吗？ 哦，不，我们只需要把他们吓唬到开阔的地方去。来吧，小伙子们，我们回家，我有几个好点子。别担心，我们很快就能让那些绿皮们明白，新特兰不欢迎他们。 联盟军队在希尔斯布莱德稳住了阵线，挡住了登陆的部落大军的冲击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他们疲惫不堪，被迫原地休整。图拉扬正在擦拭自己的装备，身边突然出现的喊声让他停下了手中的活。图拉扬抬头看着奥雷利亚放慢脚步停在他身边，他没有注意到游侠的接近，不过这并不让他感到意外，因为在过去的数周里，他已经见识到了精灵们的神出鬼没，而且奥雷利亚尤其喜欢在他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在他耳边说话，吓他一跳。 圣骑士， 奥雷利亚，怎么了？ 兽人们进入新特兰了，他们正在和那里的巨魔会合。 啊，你确定他们已经结盟而不是偶然相遇？如果兽人和巨魔真的结成了同盟，那可麻烦了。 我当然确定，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他们已经达成了某些协定，他们在计划进攻鹰巢山，然后他们就会向奎尔萨拉斯进军。 我会告诉洛萨的，我们会在他们有可能接近你们家乡之前阻止他们。 奥雷利亚点了点头，但看起来并没有安心，他转过身慢慢跑回丛林里，再次消失了。图拉扬向指挥营长走了过去，他在帐篷里见到了洛萨，还有卡德加、泰瑞纳斯等人。 爵士，兽人打算进攻鹰巢山。 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？ 一个游侠刚告诉我的。 而且兽人与森林巨魔结盟了，他们正打算进攻鹰巢山。 这就说得通了。蛮锤二人的实力很强，足以从兽人的背后发起袭击，所以兽人不想冒这样的危险，而且巨魔也会希望把矮人赶出新特兰。 在森林里与他们交战将会很艰难，我们没办法在丛林里很好地部署我们的军队，而且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弩车，但同样他们也不能很好地调度他们的军队。我们可以逐个击破小骨兽人，而不需要担心他们在任何地点投入全部力量。 而且矮人将会是强大的盟友，如果我们帮助了他们，他们也会报答我们，他们会是很好的斥候与先锋。 他们和他们的施救肯定会对我们很有用。集结部队，我们前往森林救援矮人。 以先祖之名，他们人数太多了，他们就像个头更大、装备也更好的跳蚤。 库德兰打量着下方的情景咒骂道，他和一整支狩猎小队正骑着狮鹫在高空中盘旋，以便能够更好地观察出那些新出现的绿皮，而他看到的景象则并不乐观。那些生物的行军速度很快，只需要再过一天就能抵达鹰巢山。起初库德兰只能看到大概20个人，但随后他又注意到不远处还有另一队，再远处还有第三队，其他人也报告看到了相同的情况。虽然这些绿皮分散成了20人左右的小队，但他们小队的数量数不胜数。蛮锤矮人无所畏惧，但如果那些生物有他们看上去一半难对付，他们单靠数量优势就能摧毁鹰巢山，矮人们不会坐视这一切的发生。库德兰环视四周，每一个矮人都向他点头回应。 好，蛮锤出击。 库德兰吹响一声号角，然后把号角挂回身边，用膝盖控制着斯卡雷就位。狮鹫发出一声尖利的啼鸣，张开双翼爬升，然后收起翅膀，兴奋地俯冲下去。他们直直向下坠去。与此同时，库德兰准备好他的风暴战锤，将那柄巨大的武器高高举起。但他现在的目标并不是那些绿皮本身，他挥出战锤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最近的一棵树干上，冲击使得树叶、浆果和松针像雨点一般落下，让那些绿皮感到困惑而惊讶。库德兰又敲打了另外两棵树，冲击让树上的松果和坚果也砸在那些怪物身上，重得足以留下痕迹。那些绿皮四下躲闪，举起手来保护他们的眼睛，但蛮锤矮人仍在继续进攻。他们敲击着一棵棵树，树叶和果实在他们的敲打下不停落下。那些绿皮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们并不喜欢这样，因此他们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。既然林间不再安全，他们就离开树林，来到了最近的一片空地上，而蛮锤矮人等的就是这一刻。库德兰发出一声响亮的战吼，冲在最前面，他的战锤早已准备就绪。第一个绿皮只来得及抬头看，还没完全举起他巨大的战斧，库德兰投出的带着闪电的风暴之锤就直直击中了他的下巴，带着一阵雷声把骨头砸得粉碎，打得他飞了起来。 你们这些丑八怪不配走进我们的森林。 在库德兰的大声咒骂中，那个生物倒了下去，同时战锤也回到了他的手中。库德兰再次掷出，这一击打中了第二个绿皮，然后斯卡雷划出了一个弧线向上飞去，他张开翅膀飞出对方的射程，然后转过身来准备第二次攻击。其他矮人们也相继发起了攻击。当狮鹫掠过时，森林里满身骂声、叫喊、诅咒与辱骂，不管这些是什么生物，他们没有被轻易吓倒。当库德兰又一次接近时，他发现剩下的绿皮们已经举起武器做好了准备，而且他们聚拢得更加密集，这样矮人想攻击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矮人们在空中这一优势。库德兰在头顶旋转着战锤，然后松开手让他飞了出去。沉重的石质战锤正中一个绿皮的太阳穴，发出一声宛如铁炉堡火枪的巨响，那个绿皮倒下了， 而他倒下时又推倒了旁边的两个人，他们赶紧向前跳开，免得跌成一团。 哼，杀杀你们的威风！ 库德兰冲向那些摔倒的生物欢呼起来，他没等绿皮们站起来就向他们飞去。风暴之锤已经回到了他手中，不过他让斯卡雷来解决那些摔倒的家伙。斯卡雷有力的前爪扑倒了一个人，然后他用锋利的钩喙撕碎了另一个，同时还用翅膀打晕了第三个。这场突袭很快就结束了，不管这些绿皮是什么，他们的行动都很迟缓，而且并不习惯面对来自空中的攻击，而库德兰和他的手下很擅长攻击地面上的目标。那些绿皮的反击有几下成功打中了矮人，好几个矮人有伤口需要处理，但他们没有损失任何一个人，而所有的兽人非死即伤。这支队伍只有几个绿皮靠逃回树下活了下来。 这会教他们当心头顶，我们现在回鹰巢山去，小伙子们，我们很快就要再派出一队去解决他们另一个小队，也许这样他们就会明白应该离鹰巢山远一些。